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体验。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 古朗月行。 儿子，闺女，快来阳台这儿啊。 妈妈，干什么呀？阳台有啥好看的呀？ 就是你和爸爸神神秘秘的 都鼓捣半天了，搞什么？ 你们看， 哇，螃蟹，还有这么多水果，还有最爱吃的花生。 哎，你们呀别光往桌子上看呢，哎，往天上看。 天上，哇，好圆的月亮。 哈哈，月亮好像装水果的盘子呀。 哎，别说啊，我儿子还真挺有想象力的。 什么呀，他就知道吃， 本来就像个盘子嘛。 哎，你这一说呀，倒让我想起一首古诗来。 什么古诗？ 这首古诗呀叫古朗月行。 嗯，的确。 哈哈，弟弟就是那个小时不识月。 对呀，我和大诗人都想到一块去了。哎，爸爸，这是谁写的诗啊？ 这是唐朝著名的大诗人李白写的。 没错呀，诗人说的多好呀，小时候不认识月亮，把它称作白玉盘，又怀疑那是瑶台仙境飞在了夜空的青云之上。 哎，瑶池是在哪里呀？ 啊，瑶池啊，就是传说中王母娘娘住的地方，也叫瑶台。 哦，原来是这样啊。 快别说了，螃蟹都不新鲜了。 哎呦，你这个小馋猫，螃蟹刚煮的，怎么会不新鲜呢？ 就是，咱们趁着皎洁的月光，先读一下这首诗吧。 好啊， 好啊。 古朗月行。 小时不识月， 呼作白玉盘， 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封口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父母教育观点有分歧，对孩子危害很大，各家庭处理教育分歧采取的办法各不相同，大多数夫妻选择直接争吵，少数夫妻选择憋气不语，极少数的会当面辩论，但会讲究方法。就 教育专家发现，父母的教育分歧通常有两种行为现象：一，分别用各自的方法来教育孩子。在面对孩子的教育问题，父母总是发表不同的意见进行争吵。这类家庭中，六岁以前年龄小的孩子经常看到父母吵架，会认为是自己的错，会不知所措，会混乱和焦虑，充满不安全感。大一点的孩子容易成为行为的两面派，跟妈妈说一套，跟爸爸做一套，或者钻空子，父母哪个对他有利，他就听谁的。二，其中一方掌握完全的话语权，父母中的一方主要负责教育，剥夺或贬低另一方对孩子的教育。这类家庭中，孩子会在父母身上学到两种不太好的处事方式。从处于弱势的一方，父母学到的是逃避，从处于强势一方的学到的是霸道。心理学家研究发现，长期生活在父母有分歧、有矛盾的家庭中的孩子，血液的运行不断因心理压力而受阻，长大后比其他人有更大概率会患上心脏病甚至癌症，其他身心症的发病也更多。如何处理教育分歧，避免家庭危机呢？父母应该组成一个合作团队，用合作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合作型父母首先是教育价值观、教育目标一致，在保持教育观念相同的前提之下，父母的教育方式可以多样化。所以当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时候，大家不妨转换一下思路，想一想有效沟通的注意事项。倾听，出现不同意见首先是倾听，而不是只顾自己说，要多去倾听对方的想法。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他这样做的原因，认真去理解对方的观点，肯定对方，用语言肯定对方积极的一面，理解对方，即使对方有做的不恰当的地方，也要理解是出于想要养育好孩子的本意。讨论的目的不是争谁对谁错，而是应该促进合作，达成共识，试图去找到双方都认可的一些方案。父爱如山，经典亲子音乐剧《狮子王》来了。桑山是一头狮子孤儿，自幼被遗弃在森林当中，所幸遇到了老斑马斑家的收养。作为养父的斑家努力让小狮子成为一只善良友好不像狮子的狮子。前任森林王妄图重新占领森林，破坏平静安宁的森林秩序。一次意外的偶遇，桑山的幼稚被前任森林王利用，无意间成了一场阴谋的帮凶。一场突如其来的森林保卫战让现任森林王牺牲，也让桑山的养父老斑马身受重伤，同时懊悔不已的桑山一蹶不振。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1月13号，地点就在华侨城大剧院北京，目前还有90元最低票价。畅销绘本舞台剧《猜猜我有多爱你》中英制作版来了。《猜猜我有多爱你》加春夏秋冬系列绘本，讲述了大兔子和小兔子之间发生的暖心亲子故事。有一天，兔子父子在攀比谁更爱对方多一点，小兔子想尽办法用各种身体动作、目光所及的景物来描述自己的爱意，直到他在大兔子的怀抱当中沉沉睡去。昼夜交替，四季更迭，大兔子与小兔子之间的爱妥善收藏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中，永不消散。那么到底谁爱的更多呢？是可爱的小兔子，还是温柔的大兔子？这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回答的问题。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1月27和28号，地点就在北京剧院，目前还有100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博物馆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场所，这里收集着人类的记忆，这里珍藏着民族的灵魂，这里抵御着岁月的剥蚀，这里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博物馆教育是少年儿童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塑造美好心灵的途径。你知道吗？在专业美育老师的引导下，孩子可以重塑文物，创新艺术品，把美育变得有趣好玩，深深烙下自己的印记。那么究竟如何让博物馆里的展品活起来，跑到孩子们的心里？为什么说拥有发现美的眼睛会有更多的幸福感？如何让孩子爱上逛博物馆呢？ 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博物馆教育推广者，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桃子老师。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博物馆美育的传播者，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桃子老师。欢迎您，桃子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桃子。 说到了美育哈，其实呢，中国美育的起源啊，有人说是六艺啊，那么也有人说呢，这个蔡元培先生是最早给美育下定义的人。那其实呢，您不管是在求学还是在现在啊，其实也一直在研习艺术史方面的这个内容。能不能请您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美育在中国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呢？ 其实美育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呢，它说长好像也没有多长，好像就是1900几年蔡元培先生第一个提出了说以美育代宗教，说在中国提出了美育。那算一算到现在为止可能也就发展了不到200年的一个时间。但是美育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是一个发展的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越来越多，比如说现在是我们提倡素质教育，可能越来越意识到说艺术对于孩子人格完整的一个发展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当然此处的艺术并不只是说美术或者是绘画，它其实舞蹈呀音乐呀其实都是在美育的一个范围内的。 是的啊，美育它其实也是包罗万象的。我知道其实您在给孩子们去不管是带他们去参观博物馆啊还是画展的时候啊，都会其实提前做功课啊，去研究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啊带孩子去参观，这个孩子吸收和理解的会更好。那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谈到这个美术史或者说是很多关于美育方面的知识是比较枯燥的，孩子可能不太容易理解啊，所以您会怎么样让孩子去了解这种艺术史或者美术史，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创新的方式吗？ 说到说艺术史或美术史，其实我个人是不太建议说孩子说以从历史这种一种历史来串的这种方式去了解说艺术史，它好像是艺术是从哪里起源的，它原来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以一种线性的方式去认识，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会造成一种距离感。那我觉得传授艺术史，比如说孩子在5到12岁的时候，他更重要的其实是一种艺术史思维，其实是对于艺术发展这种风格上的一种辨别，或者是我认识到说这个风格跟那个风格不太一样，那我认识到不太一样的一个目的其实是建立自己的一个审美偏好，就是在了解的过程中逐渐去发现我自己到底是喜欢一种什么样的艺术风格呢，以及为什么呢。所以其实对于孩子来说，说我们了解艺术，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中获取知识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其实是增强创造力，更多的其实是认识自己。 是的，那可能有一些人觉得怎么样给孩子进行美育呢，那不如就给他让他多画画吧，学习这个美术哈，比如说临摹呀给孩子报一个美术班啊等等。那其实通过您的这样的讲解啊，让我们觉得不能够很片面的去理解美育。那您能给我们谈一谈啊，您认为美育的真正内容啊应该包含一些什么呢？ 我觉得美育呢其实比如说从一些论文方面或者是现在学者比较认可的一些方面，比如说它是完整一个人的一个性格，美育是一种感性教育，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感性方面的吸收和表达，其实它还对于创造力其实是非常注重的，它其实最重要的其实去发展说这个个体的一个创造力，以及它跟别人的一个区别是在哪里。其实美育也是发展这个人个体性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我自己本人非常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吧，就是我最看重的一点可能就是生命活力这一点，就是我觉得美育可能说我们现在可能跟自然越来越远了，我们可能 没有我们的上一辈那么小时候就可能生活在乡间，或者是我每天都能看到很多的树，那我们被这种高楼围绕的当中，我们的生命活力是不是一点一点的减少？所以其实美育增强的是我们的观察力、感受力，这些都是让我们现代人逐渐这种在非自然环境中一点点缺失的东西，我们都可以通过美育进行一个怎么说弥补吧，我觉得。 嗯，是的啊，您刚才提到的这一点特别重要，特别是对于城市的生活的孩子来讲哈、啊，更应该去接触自然啊，去捕捉就是非常的原生态的啊一些自然当中的元素。那其实现在成人啊，大家也都是去博物馆参观，对吧？也去看画展啊，也去看一些艺术品。那您觉得和成人相比，给孩子的这种美育教育啊，应该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觉得更多的成人在我的一个经验里来看，他们可能更注重的，就像您说的是艺术史，他在艺术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艺术家，或者是多么重要的技法，这种比较硬核的一个知识。而对于孩子来说，有可能是比较灵活的，可能我在艺术中发现属于我自己的这份乐趣，它其实是比较核心的一个东西在，其实比知识点更重要的是我在艺术中真的能感受到乐趣，我愿意来博物馆，其实为了他之后自主去探索和研究这些背后的知识，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是的，那其实您是在中央美术学院哈、啊、接受这个教育，也曾经呢周围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艺术方面的一些拔尖的青年哈、啊。那您觉得美院的这个学生啊，他和其他专业的学生来讲，他从创造力啊、表现力啊和观察力等等方面有一些什么不同吗？ 我觉得跟其他专业比起来，或者是更加直观一点的，就是美院他自己也是在一个跟过去的自己产生不同的一个发展阶段当中。我记得美院一开始的考题可能是画速写或者是画色彩、但是美院的考题就是自己都变得越来越灵活了。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好像有一年的考题是老师给大家发了一根棒棒糖，你就用这个棒棒糖去创作吧，就是它非常的灵活。 怎么创作呢？ 这个就其实就是取决于你自己个人了，可能有的比较多用色彩，可能有的设计了一幅海报，所以其实这个都是你交作业的一种方式，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考题它变得越来越灵活。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说美术类艺术类专业跟其他专业的一个区别吧，可能它更自主或者是更强调创造力、所以它其实有一点点说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种灵光乍现的感觉在吧，他可能并没有像数学那样说我要背多少的公式，我需要多么多么聪明的一个脑袋，但其实艺术其实它就是从小培养的那种感知力就能让你成为一个非常棒的艺术家。 是的啊，其实您刚才讲到的这一点让我们觉得过去可能是要做很多重复性的工作啊，你的临摹，你的基本功是否扎实，你画的是否像啊等等，考察的是这些基本功。那现在其实基本功也不是不考察了，是在基本功的基础之上又多了一层，就是你的创造力啊。你有这种创造力，其实不光是要考验你有基本功，而且还要考验你平时的这种艺术的积累，还有你的生活的感悟，其实是更难了。 对，是的。 那也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讲一讲您个人的，就是啊从小接受美育的这样的培养，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因为其实现在也有一些孩子他在学习美术哈、啊，也有一些家长希望自己孩子走这个艺术发展、美术发展的这个道路啊。您自己的成长经历是怎样的呢？ 我自己呢，其实我小时候就是在北京长大的。所以我周围就是充满了很多很多的博物馆或者是名人故居这样的一个存在。然后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是非常喜欢画画的，但是我都是自己在画，就是我并没有上过非常专业的那种培训班，就是我妈小时候很想让我去学素描，但是我觉得太枯燥了，就是我严厉抵触，就是非常的抵触这个课。但是我记得就是我就自己瞎画嘛，就是反而是就是瞎画呢，可能让我的色彩可能没有受到素描的那种禁锢，所以我非常大量的用各种各样的色彩。所以其实我上北京一个比较好的初中，其实也是有美术这种加分项的，所以其实美术从小其实就在我的一个人生轨迹当中。然后 我到了小学，可能快毕业，初中、高中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去博物馆。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根据北京的一个教育政策，就是他会给我们发一张卡。我不知道圆圆最近有没有那个卡，就他其实是会打折或者是免费去的，就那么一个算是政府福利吧。所以其实我周末跟小伙伴们出去玩啊，就会选择那个卡给我们推荐的这种博物馆或者是名人故居一类的。所以最后导致我选择的这个专业，它其实对于艺术技法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就是当然也是要过这个就是北京市的一个艺考的，但是它可能说专业程度跟造型学院的比起来还是会不太一样，就是我们更偏文科，更偏历史方向。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专业跟我从小的一个喜好啊，或者是人生经历啊，都是非常契合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是啊，您的专业是人文学院艺术史系哈。其实您的专业跟您从小的这个成长的经历，包括您现在从事的博物馆美育的推广啊，都是密切关联的啊。 是的。 在北京生活成长的孩子还是有优势的，还是特别好的。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啊，接受过美育或者说经常去博物馆、经常去美术馆感受这种美的孩子，和其他的那些可能不怎么进美术馆、博物馆啊这方面的熏陶比较少的孩子，您认为他们之间会有一些不同吗？ 也不能说会有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也不能断定说啊，我把周末的时间花在了美术馆里，就一定说比那些时间花在了其他地方，比如说运动上的孩子要好，也不能这么说。但只能说就是艺术所带给我，就是这种美所带给我的快乐，其实是会贯彻一生的。比如说可能我拍了一张很好看的照片，我去到了一个风景很美的地方，所以那种感性上的那种感动其实是更加敏锐的。所以对，我觉得 更容易获得幸福感，是吧？ 是的，是的。 精神上更容易获得愉悦。 对，所以说其实艺术是一种获得快乐的一种方式之一吧。 是的啊，我们看到呢，这几年啊，国家也非常重视啊青少年的这种美育啊，包括体育。那现在很多的学校也开了非常多的这个美育的课程啊，各种各样的。您觉得哈，对于孩子的这种美育的课程，对他个人成长来讲啊，会有哪些方面的帮助啊？或者可以结合您自己啊成长的这个经历，从小去博物馆啊、美术馆，对您个人的成长会有什么样的这种帮助呢？ 我觉得首先对我来说非常有帮助的一点，就是告诉我了什么是一个非常较为说是正确的一个表达方式吧。就是 这个怎么讲， 对，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不良情绪，或者是生活上可能有一些不太就是不太 如意的地方。 对，是的。那其实就是这种传达的方式可能有很多种，比如说运动其实也是一种，当然静下心来画画其实就是很多人包括我的一种就是抒发自己情绪或者是缓解的一种方式吧。我觉得从小不管是学音乐也好，体育也好，美术也好，其实我们都是在建立自己的这种表达的欲望和这种缓解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件怎么说受益终身的事情。那另外一个还有其实就是像刚才说过的，就是这种收获快乐的能力。所以其实跟可能不是我们这个专业的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那可能面对同一片景色，可能我们就是我本人收获的快乐可能会更多一点，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美啊会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啊。对，当然就是其他朋友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收获方式，但是我觉得多多益善嘛，不管是各种各样的。所以其实艺术带给于我们人的这种表达也好啊，快乐也好呀，感动也好啊，其实都是贯穿一生的。 是啊，听听这样一讲，就是这种接受过美育熏陶的孩子，他的精神层次会更加的丰富啊。遇到事情的时候，他可能更有一个情绪排解和舒缓的这样的一个出口啊，也可能会对他的怎么说一个人的这种全面的发展会更有帮助。其实很多时候啊，就是孩子的这个想法跟成人是不一样的，孩子可能以快乐为主哈，以我喜欢什么事情就去做什么事情为 主，成人可能会脚比较功利化一些哈，以目的为导向。其实就像刚才您所说的哈，家长可能希望孩子学素描，那孩子可能就非常抵触这个。那么其实在平时的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可能家长觉得美育非常好，想要带孩子去博物馆啊，孩子可能有的时候他不想去，他可能就想在楼下玩一玩哈，跟小伙伴一起打打闹闹的。所以如果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家长和孩子因为这个美育的事情啊产生分歧的时候，哎，您给家长朋友也支支招，这种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嗯，首先啊，我觉得其实孩子还是分不同类型的，就是如果那些就是真的说在博物馆里他可能有点不舒服，或者是对于这种安静的观看方式他可能有一点不适应的孩子，那么可以考虑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真的觉得运动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它其实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益处。当然就是博物馆是一种怎么说呢，锻炼孩子心智或者是他的一个就是沉浸下来的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方式，当然它是非常好的，也是适合大部分一些孩子的。当然如果那些孩子来到了博物馆里说啊，我觉得博物馆没有意思，或者我觉得哎这个课没有意思，那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成人对于孩子的一个引导问题。所以其实我们也为年龄较小的孩子专门去设计了一个全年性的一个产品，就是它以兴趣为主，以乐趣为主，其实就是去培养孩子在博物馆里待着的这种习惯，和他喜欢这种跟一群小朋友跟着老师来看艺术作品的这种这种兴趣吧，其实就是做一个底子，然后我们再渐渐成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就是他其实就没有说什么我不太喜欢来了的这种情况存在了。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基础，一个感兴趣的起点是很重要的。 是啊，就让进博物馆成为孩子平时的一个生活的习惯了，就像我们现在倡导孩子读书啊，阅读啊，空闲时间就可以阅读。其实如果有闲暇时间啊，也可以去博物馆啊，美术馆啊，去看一看，会有更多的收获啊。那最后也想请桃子老师啊，给我们的家长朋友啊一些建议。可能我们有的家长朋友他的对于这种美术史啊或者美育方面的积累啊还不够充足，您觉得家长会怎么样引导孩子去接受美育，在家庭教育当中怎么样让孩子去接受美育会更好呢？ 我觉得在家庭教育当中呢，陪伴和共同成长其实是一个我们已经避不开的一个话题吧。所以其实给孩子比如说多买一些绘本啊，我们留出一些时间来共同阅读，或者是你聊一聊说你喜欢这个绘本是为什么呢，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就是我们平常阅读的这些绘本进行一个共同的创作。所以就是我觉得这种集体创作这种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在家庭美育当中，倒不是说我们要去交流说艺术史上多么高深的一些话题啊，其实色彩呀，或者是这个小动物，你看它头好大呀，它为什么把头画得这么大呢？那你们进行一个讨论，都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美育沟通。 是的啊，我们也希望呢，美育能够真正滋养孩子的心灵啊，能够让他们的这种精神世界更加的丰富，给他们带来更多生活当中的愉悦的体验。那今天非常感谢博物馆美育的推广者，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桃子老师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桃子老师。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